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凤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曙光照入露台擦盏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牵圈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，梦见他于仙境。 时爱数星星，无言又无语传递了万里情，星星也似他那样满洒温馨，借用满天星互传递心声， 的翅膀飞远了，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抖落一堆毛在我肩上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

月色笑我白纱帐，看不断情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上苍，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。

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像拥有幸福感觉。 是非非，由谁来分辨？

和忧伤都曾在那里隐藏，你教会了我学着将它们释放，好让心灵自由，让它们永远去流浪。是你看到我灵魂最最深处的地方，冷静和彷徨都已无法再伪装，深爱就会有这样无敌的力量，轻易地写出我所有习惯了的武装。我又听到了鸟儿歌唱，天空变得特别蓝，打开了心窗就能看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扬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深处的地方，我的冷静和彷徨都已无法再伪装，深爱就会有这样无敌的力量，轻易地写出我所有习惯了的武装。我又听到了鸟儿歌唱，天空变得特别蓝，心窗就能看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天空变得特别蓝，打开了心窗就能看到阳光，也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蠢的理由。当你不快乐，我就不会自由，锁在你眉头，不能做些什么，不能回头，无助也成了借口，只能那么脆弱，在这多事之秋。 Thank you. 这首歌永远唱不休，他总说你不懂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